法醉醒，为何世界从前孤清，变了温馨的梦境，往昔只无聊的生存，为何现在热烈爱生命，多清楚答案就是你，知否眼睛逢凝望你也发觉我心只会为你动情，犹如全部已早注定，多精彩答案就是你，知否这生又逢着你那晚已觉知一世为你动情，惊喜莫名。找找往昔总一人，来来去去旋旋转转，浪费半生，寻求答案寻求一些我可依恋的人生，正当心无穷的消沉，谁料幸运遇着你飘近，多清楚答案就是你，知否眼睛逢凝望你也发觉我心只会为你动情，犹如全部已早注定，答案就是你，知否这生又逢着你那晚已觉知一世为你动情，不可暂停。又逢着你那晚已确知一世为你共存，一生为情。